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指导了朝鲜人民军特殊作战部队空降打击对象比赛2017。参加比赛的有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营、朝鲜人民军第630大联合部队、第2625部队所属第5支队第4打击队、朝鲜人民军海军第252部队所属第1支队第2打击队、朝鲜人民军航空及防空军第323部队所属第1支队第1打击队的作战员、航空及防空军的轻型运输机和武装直升机团。金正恩同志在建设所听取有关比赛进行计划的报告后，下达命令开始比赛。由轻型运输机进行超低空飞行，飞到训练场上空，作战员们向下冰雹似的空降而下。金正恩同志笑容满面说，作战员们的超低空降真的很棒，他们个个都大胆了不得，打击队指挥员和轻型运输机编队的飞行员配合默契，正确选定了空降地点、高度和出舱的时机，并高兴地说，可以看出他们是对敌方对象的侦察资料做深入研究的。他看着勇猛的作战员们纵横战场打击敌方对象，高兴地说，指挥员的决心也下得正确，作战员们在自立主动地执行任务，他们个个都仿佛是驰骋南半部山野的猛虎。金正恩同志观看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营作战员的自动步枪实弹射击后，表示称赞说，好像子弹上长出了眼睛一样，开枪开得真的很棒，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满怀激情地说，朝鲜人民军特殊作战部队空降打击对象比赛2017是在迎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的十亿深远的时期圆满进行的。金日成同志是说，人民军官兵时刻都要铭记祖国统一，坚持训练再训练，而且为完善人民军的作战准备而呕心沥血的。这场比赛是白头山革命强军献给他的忠诚的礼物。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获得比赛第一名的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营赠送双筒望远镜和自动步枪作为纪念，并同比赛参加者合影留念。